OK， 这个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闲头客栈，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五啦。 没错， 四娘在这里问候大家，周末快乐。 嗯，还没到周末呢。 到了，马上就到了， 这不还上班呢吗？ 嗯， 多辛苦呀， 饿着肚子又得来介绍好吃的了。 没错，想问听众一个问题哈，这个周末了打算哪儿玩去呀？ 这两天啊，不得不说啊，开两会呢。 嗯， 两会有一个直接带来的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嗯， 天好。 没错，空气好。 哎，蓝天特别蓝，所以趁着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出去郊游踏青啊。 没错呀、嗯、春风十里不及你。 嗯，谢谢你。 哎呀，谁说你了， 你不就是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呀。 海在哪儿啊？后海啊。 嗯， 你在北京说海哈、啊、咱不说海。今天俗话说、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没错， 咱没海的话怎么办呀？ 吃山 呀。哎，吃山哈、啊、那么今天新闻客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宛若世外桃源的地方。 嗯， 今天做客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的算是一个负责人吧哈、 嗯、 胡经理。 经理， 来，胡经理，欢迎您来和我们听众自报家门一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霞瑞山庄的胡经理。 嗯，什么山庄？ 霞瑞山庄。 霞瑞山庄，哪个霞哪个瑞呀、啊？ 嗯，朝霞的霞，祥瑞的瑞。 哦，朝霞的霞，云彩那个霞，晚霞的霞。 对对。 瑞是瑞雪兆丰年的瑞，祥瑞 的瑞。 啊哈，那霞瑞山庄是个在哪儿啊？是个什么呀？您只知道霞瑞山庄，我没概念呢。 哦，咱们的霞瑞山庄啊是坐落于这个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三流水村。 嗯，霞云岭乡三流水村。 对， 哎，霞云岭我知道。 对，它所在位置是海拔这个在850米。 海拔850米。哎，霞云岭我知道，霞云岭之前咱们做过节目。 没错， 哎， 是那个冬 天 的时候。 对，冬天北京霾那么重的时候，霞云岭一点霾都没有的， 晚上能看见星星。 对、 哎、 那么夏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夏天呀，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这个我们还是得请这个咱们的胡总、 嗯、 哎，一会儿给我们介绍哈。是这样，胡总，既然我们先说了霞云岭三流水村是吗？ 对对对 啊。然后我们这个山庄的名字叫做霞瑞山庄，能不能先和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听众去了都能干嘛呀？ 哦，咱们霞瑞山庄是属于具这个农家特色的吃住一体的一个属于农家乐吧。 嗯 嗯 嗯，到咱们这儿来了，一是可以吃，二是可以住，春天来可以赏花，夏天来可以避暑。 那吃都吃什么呀？ 吃都是咱们山里那个农家特色的饭菜。 嗯，那今天给我们送什么呀？您都说到吃了，您不能让我们是吧？ 哦，今天来那个为大家准备的就是那个野鸡炒黄豆。 野鸡炒黄豆。 炒黄豆， 对， 哎，这是道硬菜哈，听名儿就像是一道硬菜。 哎， 这个是 的话我有疑问了， 咋的了？ 这个野鸡不是保护动物吗？就是那个公野鸡还特漂亮那个，那咱们这个 是那个保护野鸡吗？我不知道啊，这个得问我们 胡总。 对，就是这个，但是咱们这是那个是给它 人工 养 殖 的。 对， 哦，对， 是野鸡的品种，但是是人工养殖的。哎，野鸡炒黄豆今天直接送给我们的听众，所以这时间哈，赶紧的抓紧时间，拿起你手中的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偷的把客栈搬到山里去，今天换句式了。 对， 哎，我觉得真的要能在山里面开个客栈真的挺好的。你看像胡总这不就在山里面开了个客栈吗？能吃能住，这个啥啥都能干的。 对呀、 啊、 而且空气 好、 啊、景色美。 嗯， 对 嗯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呢，今天来迎娶的是由霞瑞山庄位于霞云岭村三流霞云岭乡三流水村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世外桃源里面的霞瑞山庄给您提供的野鸡炒黄豆一份儿免费送哈。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山庄名叫什么来着呀？ 对，叫什么呀？

先头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先头客栈，这时间感谢您的留守和收听。四娘，我又来给大家发福利啦。 没错， 礼拜六啦，开心吗？ 开心呀。 因为为什么开心啊？我能不能先采访你一下？ 最近比较忙呀， 忙 还得加班啊。 哦，对，我也加班。你干嘛？大周五的晚上，你要在这里给我揭露这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貂蝉，你这样好吗？ 说明我们敬业呀。 那听众的话，其实不需要去加班了。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呀？出去玩啊。 去哪玩啊？ 去一个世外桃源，没有雾霾，能看见星星，能听见这个虫子叫啊，鸟叫呀， 还有野鸡叫，还能吃到野鸡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好啦，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来自霞瑞岭水库的三流水村，有一个霞瑞山庄。看到微信公众账号上哈，我们听众还都是非常的积极。那么这时间请到的也是胡经理。胡经理，刚才貂蝉说没有雾霾，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对，那是真的。 因为据我所知哈，去年冬天的时候，霞瑞岭水库其实来咱们先头客栈做过一期节目，当时呢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北京全北京雾霾最重的时候。 没错，应该是12月份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这个霞瑞岭水库都是没有一点点霾的，更何况现在又你看最近北京开两会，这个天儿多好呀，蓝天白云的。 对呀， 你看今天我和这个貂蝉的领导还在说我们俩呢，说别在办公室坐着，说搬买一张摇椅搬门口， 看我们老板多好， 晒晒太阳。叫什么，坐在摇椅上慢慢摇， 慢慢变老。 那么今天呢也是周六周天，我们就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了。 对，你想上了一天的班了，上了一周的班 了， 对， 真的好累的。 对，会心情很烦。 对， 对，很烦躁。 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开车去自驾哈。你看我们这个听众啊，被宠坏，我发现你就是什么呀，你是个百试百科呀。什么他都去过。咱们之前做的这个金根粉条他吃过，然后你看今天这个说到三流水村哈，他又说里面非常的漂亮，四面环山，有世外桃源的感觉。说这个山庄我没去过，但是看见过，当时就没进去啊。给我个名额，下周去吃一顿。你真是百事百科，我以后我叫你小百科好不好？ 改名了。 改名了哈，啥啥你都知道。那这个四娘咱俩还没不是这个貂蝉咱俩还没去过呢。 对， 胡经理今天直接带我们俩走吧。 好的，没问题， 你管吃管住哦。 管吃管住。 好，那就行哈。那这时间这个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胡经理管吃的名单吧。不止我们俩管吃，听众的吃胡经理也管了。我们来说说啊，第一位，获得咱们今天管吃的这道菜的名字叫野鸡炒豆子是吗？ 对，野鸡炒黄豆。 野鸡炒 黄 豆。 第 一位获得我们名单的是杨洋。这位老听众了哈。 恭喜你。 恭喜你，手非常的快。第二位被宠坏，手依然很快。第三位我来看一下哈。Soct S-O-C-T-T， 恭喜你，我们暂时先公布这三名哈。这都是按照先后顺序来截取的，所以在下一段的时候呢，听众们手快一点儿。这个费劲说了，说胡老板说话言简意赅，声音真有磁性。来，胡老板多给我们说两句。 对啊。 好，那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公众账号上一个劲儿的一直在刷屏哈，我看到了，看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同时没有抢到的真的是不要着急，咱们下一段还有哈，今天总共是至少有10个名额要送给大家。那么也想说一说了哈，老听众关注咱们微信公众账号的很多人啊，第一时间不听节目先看推送。 对，今天是什么节目什么内容。 哎，今天咱们推送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做穿越1088米时空隧道，飞仙到梦中的世外桃源， 嗯， 让你受尽欺凌的小费呀彻底的洗个澡， 哎， 再免费送上一道野鸡黄豆，你就是神仙。 哎呀，成上仙了。 哎，所以我想问一下，我抓住了一个重点，胡经理， 嗯， 这个1088米的时空隧道是什么东西啊？ 嗯， 哦，咱们这里边提到的这个1088米的时空隧道，是从霞云岭到三流水村必经之路，它这是一条1088米长的隧洞。 嗯， 哦，那这个怎么过去呢？是能 从山里打的，这个人工开凿的嘛？然后开凿了一条隧道，还挺长，1000多米呢。 哦，我想这是那种缆车呀，还是那种能开车过去的 公路？是公路吧？ 对，那个它是那种，那个属于乡村道路。 哦， 但是这条路是在这个1978年开始修的，都是靠咱们当地的老百姓纯人工把它开凿出来的。 哦，然后景色特别美，是吧？ 1978年， 对， 哦，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重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 嗯， 哎，愚公移山，我真的觉得，而且我现在是忽然之间哈，脑海中呈现一幅画面，因为公路的隧道嘛，大家都知道隧道其实蛮黑的，会有那么几盏灯照路，但是你见不到阳光。1088米，其实咱们要开上个几分钟的， 嗯， 然后隧道一过去那一瞬间，唰的一下豁然开朗， 嗯， 眼前呈现的蓝天。白云 绿树， 哎，空气清新，小这个小村落， 嗯， 小砖瓦房， 没有高楼大厦， 哎我觉得那感觉真的想想都觉得特别特别的美，而且打开车窗呼吸到的全部都是非常清新的空，这个新鲜空气， 有氧空气， 哎，有点像森林氧吧的那种感觉。 对，咱们也就属于天然氧吧。 天然氧吧哈。然后呢，地方本来就不大，三流水村只是一个村落，我相信咱们霞瑞山庄也非常好找。您如果找不着呀，您可以直接打开今天微信这个推送这篇文章啊，翻到最下点这个阅读原文，导航直接带您去，再找到霞瑞山庄，跟老板直接找到胡老板。老板，这个我昨天听那个仙东客栈，那个我中奖了，那个你把我那个菜给我上上来。 好了，没问题，您稍等。 好嘞， 好嘞， 行，我就在这坐着了，赶紧发令的， 出去看看景色。 忽然之间觉得帝王一般的享受。哎我这不是叫什么武则天？ 嗯， 微服寻访。 哎呀，公主还不行，成女皇了。 那是，这范儿要有。 还是当你的掌柜的吧，啊，送福利吧。嗯， 行，那这一时间继续给大家送福利。完了，我被雕管着了。咱们今天的福利呢，就是来自霞岭水库三流水村， 嗯， 有一个农家乐，可以吃，可以住，可以玩，呼吸新鲜空气，嗯，天然氧吧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吃到的呢，也都是山里的山珍美味。这个农家乐的名字呢，叫做霞瑞山庄，也算是一个小山庄了哈。今天胡总做客我们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硬菜， 嗯， 野鸡炒黄豆，山里的野鸡哄。那这一时间想要获得我们福利的听众，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偷的在山里面开个客栈。哎，然后发送给我们问题的答案，问题呢，嗯，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山庄名字叫什么，就不重复了啊，考验这个听众的听力和记忆力的时候到了。 嗯， 回复给我四个字，啥啥山庄，就可以猜到我们抽奖的过程当中了。这一轮呢，我们还是按照先后顺序来接取吧。先来进小段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闲头客栈，这是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喽。好啦，闲头客栈哈，周五的晚上陪伴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是的， 接下来一整个礼拜的疲惫和忙碌，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我们闲头客栈非常的贴心，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好去处。希望你能够在这六周天洗净一下你的肺， 对， 洗净一下你的心灵，把你的所有的烦恼啊、疲劳啊、疲倦的全部通通的丢掉。彻底的放松一会儿，周一回来接着上班。 放空两天吗？ 放空两天哈。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霞云岭乡三流水村的霞瑞山庄。你看我们的听众哈都非常非常的积极，很多人去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个稍等，你看这个上山若水说了，说有时间大家都去玩吧，没有雾霾，山清水秀，夜晚静静的别样美丽，沿途风景也不错，八国道道路修得特别好，强烈推荐大家如果去的话必须住一晚。后面还要加一句，说我不要奖品，只是把亲身感受分享给听众们。 看来这是去过了 去过的 推荐。对， 这个思娘我比较实在，你说不要奖品我就不给你了啊。还有这位听众说了哈，你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1088米的隧道，是人工开凿的，是1978年开始开凿的。这一位听众叫玻璃园也说了，说1978年的时候还没有胡老板的吧？胡老板哪一年呢？ 我78年出生的。 啊，正和是开修78年是开修的是吗？ 对对，78年开始动工的。 78年开始动工，您出生了。 对。 然后您长大，您什么时候就这个开始通车呀？ 到82年。 82年，四岁的时候。 四岁的时候。 还是挺幸福的，从小算是从您出生就见证了这一条隧道的成长。然后这个贝宠花也说了，说你俩去了一定会喜欢的，隧道很神秘，有探险的感觉。这都是去过三流水村的。我忽然之间觉得好想去啊。 为什么呢？ 就是被大家说的，大家都去过嘛。 对，不仅景色美，然后还有好吃的，必须住一晚。 而且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叫春风十里不如你。我觉得应该带一个帅哥，八块腹肌。最好是像小胳膊教练那样的。 你问问他呗。 小胳膊教练，我俩差着辈儿呢。这个小胳膊教练如果听到的话，你瞅瞅你哪个徒弟比较这个长得帅的。 对。 我这个带着帅哥一块去霞云岭水库， 把 霞云岭乡，霞云岭乡的三流水村， 一起去玩一玩。 对，真的， 偷偷的把微信分享给我。 行， 这段掐掉啊，掐掉。 你还沉浸在刚才那个话题当中呢？ 对， 而且夏天，因为我们现在天已经暖和了，已经不冷了。其实按理说应该是迎来了一个旅游的旺季了。 对， 天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我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有一次看流星，就是在河边儿。 哎呀，可激动了是吧？ 铺了一张草席子，躺着 等着呢是吗？ 对，看流星。当我看到第一颗流星划过的时候，一瞬间我以为我眼花了。真的太美了，你在河边微风，然后小虫子虫鸣，你铺一张凉席躺着，直接抬头看天，广袤无垠的星空。 怎么说呢， 特别好， 心情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就太美了，那一瞬间特别希望时间能够静止。 那问问胡总是这样吗？ 对，而且说咱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三季，而且说就是现在春暖花开了吧。咱们这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当地的特产是红烧梨。 当时对红销梨 啊、 哦，咱们村子里边的红销梨在早些年称为是御供红销梨， 嗯 嗯，而且那个 给皇上吃的， 对， 嗯， 而且说在五月份吧，咱们这个红销梨的梨花就开了， 哇哦， 对，当时梨花一开，村子里边漫山遍野都是这个一片白色，非常漂亮。 嗯，肯定很漂亮哈。 对， 所以今天你看这个费劲又说了，说我不想清洗我的肺，我只想去塞满我的胃。 嗯。 好了，那这一时间哈，这个塞满你的胃的愿望胡总满足你。我们来公布一下上一轮获得我们这个胡总管吃的这个名单哈。第一位马云，哎呦了不得啊，马云马云，这个云呢是芸豆的芸，芸芸众生的芸哈、 嗯、 恭喜你， 好，恭喜你、嗯、 第二位清风兮，恭喜你。第三位晶晶，恭喜。那这一时间哈，如果大家想来霞瑞山庄吃好吃的塞满你的胃的话，也同时洗净你的肺的话，都可以来我们仙头客栈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到互动。那参与到互动当中呢，我们会现在已经公布六名了，我们还有四名、 嗯、没错， 这个免费的大菜的机会在等着大家。 嗯，是的。 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我都忘记了。 嗯， 给四娘一点时间想一想哈，是一件非常 不及你呢、哦、 不是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啊，我想起来了。是我们刚才听众哈，这一位名字叫做、嗯、我看一下叫什么叫我们听众互动太多了、 嗯、 给 四娘 我都找不着了、嗯、我这个脑子呀现在都已经有点不够用了，好尴尬啊，这样不管了哈，不管是谁说的了，我们直接来问哈、嗯、有一位听众提问说，这个咱们的霞瑞山庄，霞是朝霞的霞，瑞是祥瑞的瑞、 嗯、 霞 瑞 山庄的人均消费是多少？胡总、 嗯、哦，那个到咱们霞瑞山庄基本上人均消费的话都是在200块钱左右。 人均消费200块钱左右，是一顿饭吗？ 嗯，是一日三餐。 哦，三顿饭。 早中晚各一日三餐、 啊、 加一住宿。 哦，还加住宿呢？ 对。 哦，这个费用真是蛮低的了。 也就相当于，比如说，如果两个人去的话，在您那儿住一宿，然后比如说我这今天周五了嘛，周五晚上我直接奔您那儿走，住一宿，然后这个周六早晨起来吃个早饭，中午晚上三碗饭，三顿饭完事儿之后我再回北京，这个总共俩人400块钱就下来了。 对，基本差不多。 喝呢还真的是不贵哈。 嗯。 霞瑞山庄人均消费200块钱，是一日三餐连吃带住，还得加上住宿的哈。如果听众质疑答这个霞瑞山庄的住宿条件啊等等的话，大家都可以直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在咱们今天的这一篇推送当中啊，直接有照片，非常是、 嗯、 非常 美， 对，能直接感受到 有那种仙气儿的感觉、嗯、 对，而且在咱们那个房间里边、 嗯、 你躺在床上通过这个大窗子就可以到看到外边的这个山景，而且看到蓝天白云。 嗯，我们这位听众冯鹏也说我要清肺还要吃梨，说那边有野味吗？有，咱们的野鸡等着你，野鸡炒黄豆、 嗯、对、 嗯、还有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梨花开了、 嗯、对， 我们要大掌柜刚才遥控发来的这个微信消息让我告诉大家、 嗯、 说我们要办梨花摄影大赛。 对， 哎，那个时候美呀美呀、 哎、 美不胜 收。哎，我问一下胡总、 啊、 这个梨什么时候熟啊？ 梨一般都在10月份。 哦， 那你还得等等。 先去看梨花，然后夏天去避暑、 啊、嗯， 然后秋天去吃梨， 哎， 冬天去躲雾霾，多好呀、 哎，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好了、 嗯、 那就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发送给我霞瑞山庄四个字，我们还有最后四个名额，咱们亲手送。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呀，一阵给我发信息， 哎，说这个刚才一跟听众说这个摄影大赛的事儿、立马就有人又给大掌柜打电话咨询了，大掌柜打电话天天都打爆了， 没错、 所以说这个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都可以直接来咨询一下，问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先偷客栈的 摄影大赛要开始了、 对，要开始了。 嗯， 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福利。我先来公布两名哈，刚说到的，由霞瑞山庄给您送上的野鸡炒黄豆一盘的是群老听众啊， 恭 喜你，恭 喜你！ 还有一位叫做王先森，这应该是一位新听众，恭喜恭喜！那同时呢，还有很多人，你看这个，只发了山庄俩字儿等等的，记不住名的，赶紧竖起耳朵听，我们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在一会儿节目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公布。名叫什么名来着呀？叫 霞瑞山庄啊， 哪个霞呀？ 彩霞的霞， 哪个瑞啊？ 祥瑞的瑞。 哎，去 哪个山呀？ 你是不是傻？去霞瑞山庄，我们胡老板管吃的吗？胡老板， 对， 管吃。 咱们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就是这个野鸡炒黄豆嘛。这是咱们山上的特色菜。 这个直接送哈。 对。 住宿呢？我们人均消费是多少呢？ 如果要是单一住宿的话，咱们的客房是200块钱一间，那个含早餐的， 还真不贵，200块钱一间还含早餐， 对， 然后，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早中晚一块儿的又是怎么算的？ 对，早中晚一块儿含住宿，基本上就是说大概其每个人消费平均消费水平就是在200块钱左右， 这还不算孩子。您要说带着孩子的话，一家三口其实也就是400块钱，就两个大人的钱是吗？ 对对对。 你看一家三口，你带着孩子，周六周天的时候，你看今天礼拜五了吧，明儿咱起个早，或者说呢，哎，差不多吧，明儿起个早，中午就到了。中午的时候吃上一顿午餐，晚上吃上一顿晚餐，在那住一宿，第二天早上再起来吃一顿早饭，然后再回北京。一家三口，关键是便宜啊，一家三口才400块钱， 合算 啊，而且吃的还是山珍野味， 没错， 还送你山珍野味，然后清肺吸氧， 对， 又塞饱你的胃，环境又非常好，景又非常美，连冬天的时候都没有雾霾，全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在三流水村能够看见星星。 对，而且咱们这个先偷客栈的听众去打88折， 哎，这是重点， 对，重点啊，记住了啊， 住宿和吃饭全部打88折吗，胡老板？ 对， 全部哈， 对，全部的88， 更便宜了啊， 400再乘以88折，您自己算吧。好了，那这一时间哈，先锋客栈马上跟您说再见了。哎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周五的晚上我们赶紧拿起手机去给胡老板打个电话，然后这个约一下，我们去霞云岭乡三流水村的霞瑞山庄度假去呗， 对啊，赏赏景，看看这个春色盎然， 哎， 对吧， 好，那这样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公布一次胡老板的电话好不好， 好 好，您记好了，胡老板的电话是1590105-2735，换个播报方法啊，1590105-2735，1590105-2735，我们下节目了，可以尽情的去骚扰胡老板了哈。 没错。 好，那最后公布我们最后的两名中奖听众，第一位名字叫做杰，就是刚才说了半天没说对的哈，恭喜你终于说对了霞瑞山庄。 好，恭喜。 第二位，一生一世一双人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哈，希望你一生一世一双人，一起去霞瑞山庄，一起去三流水村，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 是的，恭喜你。 那我们今天先锋客栈就先到这里喽， 对，下周不见不散喽， 哎，拜拜。 轻轻梦 且将那落日送。 星线千年发现有